神奥尧之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嚟细三节啦。 系啦， 我头先漏咗一样嘢，文工武客咧，系漏咗讲嘅啫。你谂下，连刘世良所谓嘅 KOL， 所谓啫吓，都攞出嚟抽斗嘅话咧，由上个礼拜五开始啊嘛，跟住星期六世良都费事俾人再影相喺元朗度，系嘛？跟住就是、 啊、军师啊嘛，大佬 黎智英刘世良集团啦、 喂，其实呢个系文工武客嚟嘅，好明显。因为点解咧？我嗰日都同阿世良即系吹过两个水啦。我话喂，你俾咗乜嘢嘅建议啊？喺边度俾噶？哇！我嗰日同你做节目，仲喺度分析紧嗰个政治形势嘅啫，未去具体。原来喺星期四嗰个节目有一篇好长嘅文，就好似有啲人咧 cap 俾佢嘅 Facebook 里边 copy and paste 俾佢 send 嚟俾我睇，跟住我好细心咁睇。喂，嗰条友咧就同佢成个节目咧系做咗个总结嘅。將佢嗰啲所謂嘅建議咧，就係即係鋪曬出嚟啦，包括即係公務員嗰、那個即係抗命啊，包括喺屋宇署搞嗰啲鄉下佬啊嗰啲咁嘅嘢咧，就因為世良就好叻，即係包裝一下呢啲嘢噶嘛，透過現成嘅法律手段，和理非嘅方法。嗱、我唔知道有冇漏啊，我大概我 get 到嗰個成個信息就係咁。因為點解咧？你諗下八九民運嘅時候。佢就係利用咧，係喐黑手嘛。黃坤滔、陳子明，係判得重過啲學生領袖嘅。喂，其實佢而家嗰個民工武客咧，已經去到呢一個階段，即係靠空。 唔係仲有啊？唔係仲有就係其實而家你最恐怖就係佢而家你北上過關，你都要查手機啊嘛。你呢個好撲街，呢個係賤到咧。喂，大佬喺香港遊行。关你深圳嗰啲海关撚事咩？ 佢惊就系头先好似我嗰次咁讲嘛，佢惊你嗰啲 唔系啊， 你个翻大陆， 我知啊， 你当佢呢个系合理啦。 唔系啊，但系佢最后尾嗱，你抄你个手机嗰啲相一回事，但系你有乜权叫我哋以后唔好参与香港嘅游行啊？ 佢呢一个咧就系一个政治审查嚟嘅，因为佢知道你香港人咧就冇办法只。唔同大陸有聯繫噶嘛，包括做生意又好，翻工又好，包括你有親屬喺度，咁佢咪借呢樣嘢同你做政治審查咯？ 呢、這個亦都 嗱，你翻去嘅話、，OK， 以前我哋話帶雜誌啫，而家唔使帶啦，擺曬喺部手機度啊嘛。 係啊，屌即係以前咧，你睇嗰個咩1984係咪？即係呢一個逆權公民，即係啲人啲 個七， 你叫嗱，你見嗰條友，你見即係揾佢自己咩侄女啊係嘛？即係夾本即係嗰本雜誌裏邊，然之後夾封信係嘛入去啊嘛？我哋而家洗 Q 咩？你嘅 cap 好得啦，係咪先？你帶部手機係嘛？再唔係啊，即係你而家你咁樣講，喂，即係你就算冇手機好，如果真係要帶翻落去嘅話，喂，你喺自己隻襪裏邊啊，夾個張 SD 卡都得啦。 我未講完劉世良，因為劉世良嗰樣嘢係嚴重嘅，因為佢好少咧抽一個只係喺網台吹下水、參加下運動嘅人咧。 唔係未試過嘅， 係咁樣點名法嘅，喺個運動裏邊。 其實都有嘅。 咁佢因為真係有動員力喺度啊嘛， 因為 但係個動員力已經相對。200万人嚟， 喂， 系好少噶啦， 二百。嗱，你知道 我未讲完，你俾我讲埋我个重点名，急去转头，我唔记得咗啊，大佬。因为我问翻阿细良，我话你讲嗰啲桥，头先讲嗰啲桥啊， 唔系，其实都唔系真新嘢嚟。 我话喂，你其实好似喺张连登里边咧，嗰啲度炒一碟嘅咋，不过你帮佢咧系概念化咗佢，即系佢最重要嘅工作就系将嗰啲唔同嘅方法。即係概念化咗佢啫嘛，即係連登係好簡單嘅啫，我都有即係少少即係觀察嘅就係、是、得嗰啲橋咪上咗佢頂咯， 不嬲都係咁噶啦， 唔得嗰啲或者係戇居嘅，或者係覺得冇乜效嘅，或者冇乜人有興趣，或者大家參與唔到嘅嗰啲咪沉咗底咯，我估嘅咋，因為我都冇喺度咁數啊，日日喺度做統計啊，即係冇做呢個 data， 係好簡單嘅道理啫嘛，其實嗱呢啲乜嘢其實你可以話細良咧係呢個連登嘅回音壁嚟嘅啫嘛，係嘛，佢有睇。 同埋我話俾佢聽，我嗰日我同阿細良分析嗰個問題就係、是，你有冇發覺其實喺連登吹捧咗你之後咧，跟住佢喐你噶，我話捧殺嚟噶，佢似係咁噶，即係成個，即係我難聽啲講就係個 plot 嚟噶，因為我話喂劉世良，你講嘅內容我冇認真聽佢星期四嗰個節目啊，但係我睇嗰條友寫嗰啲內容，你聽我講埋先，你慢慢播，我話喂。 你噏嗰啲嘢，其實你好似係，佢話我都係今年得，唔係我講，佢自己講啊。佢話我幫佢嗰啲嘢 summarize 一次，即係揀一啲 OK 嗰啲出嚟搞嘅啫。佢話喂，大佬嗰啲專業嗰啲早已經講緊。点去搞嗰啲新界佬？ 所以其 实见噶啦，嗱， 所以其实咧，僆仔咧，嗌你做废土咧，益咗你嘅，其实系反而 多谢，捧晒 系啦，咪应该多谢佢啊，大佬呢、這个其实系金光罩嚟噶， 避过清算命运啊， 喂，你应该 系嘛？ 呢、這个多谢， 系因为刘世良佢系立咗嗰啲咁嘅连做呢个连登回音壁啊， 系咪先？咁即系大家互相 chat chat。 系啦， 即系呢个 系啊， 因为不嬲嗰个玩，而家系由呢六月九号到而家嗰个玩法系咁样嘅，连登做呢一个政策酝酿，TG 就即系呢个 Telegram 就真系讲呢一个嘅行动啊嘛，我唔系反驳你嗰个讲法咯，即系只不过系讲紧呢个唔系捧杀， 系啊， 即系只不过系讲紧文汇大公佢哋系睇到呢个趋势，所以作 我哋系两个唔同嘅角度去睇同一个问题， 唔系大土白， 即系我要 clarify 嘅，因为点解咧就系。既有回音壁，亦都有呢一個咁樣嘅講法嘅。 嗯 ，OK， 就因為有先後嘅次序噶嘛。喂，搞到細娘，我話唔使驚啦， 唔使驚， 驚乜鬼啫？我話我哋出現喺文匯大公嘅次數都唔知幾多，嚇多成百倍啊！ 包括你同阿刘小丽就喺呢一个餐厅出没啊嘛！ 屌你搞到我又见埋报啊，吴家产！ 冇错，你见埋报就唔系我仲死啊，大佬系啦。喂，个问题就系佢点解要咁样抽一条友出嚟用？就係覺得你，因為佢呢一個已經係白色恐怖嚟啦嘛，係咪？甚至乎阿西倫同我講，我有人跟佢，我唔係啊嘛，咁誇，我又唔係好信喎。 佢係要學泰拳係咪？ 係咪跟住 send 個 message 嚟問我學唔學泰拳？ 學泰拳好啊！ 我話大佬啊，拔苗助長啊！ 你都係叫阿 Lance 學好過啦，保護佢好過啦。 即係 self defence， 你點可以靠一兩日嘅課程搞得掂㗎，大哥？我話唉，我冇搞啊，大佬。我話 唉，不過咁講嗱，平情而論，點解佢咁？ 唔係我唔係格佢啊，我唔係串佢，而係覺得即係你而家個現象就係咧，你製造緊呢一種嘅白色恐怖啊嘛，甚至乎我哋噏下嘢嘅人。你都驚啊嘛！ 唉，土白嗱，呢個 happy problem 嚟嘅嗱，你知唔知上一集你同阿細良嗰集節目喺我哋呢邊係收成72萬啊，收視係 係咪？ 加埋佢嗰邊嗱，喺佢嗰邊咧就是、收 曬嘢， 佢嗰邊係收22萬，加埋我哋72萬咧，嗰度已經等於94萬，咁淨係兩節最多嘅啫，你再加埋疊交效應咧，其實一定係過100萬嘅，即係上個禮拜嗰集係。 咁你仲有啲長版本咧？ 就係計曬長版本啊，就係計曬長版本係係過100萬啊。咁所以其實你係多過無線啊個收視係，你明白啊？ 咁咪喐佢咯。 嗰個好恐怖啊，其實嗰個係。 咁咪喐佢咯。 係啊， 佢睇完你星期二之後，你星期四再噏具體方法嘅時候，佢咪喐你咯。 係啊， 所以好彩我少講具體方法㗎。 係啊， 我係分析形勢就你話我判斷錯咁啊，判斷錯咯，係咪？有時形勢即係變化咁大，我唔係匿喺。老共嘅床下底，我點知佢諗乜啫？ 所以其實好啊，你而家啲僆仔錫住你啊，其實係啊， 多謝 咁啊，好啦。咁但係而家嗰個即係嗰個情況係， 但係我都要提醒僆仔一句咧，即係我見到即係近呢一段時間咧，我想接翻你頭先第二節你講咗少少嗰啲咧，我覺得策略上咧，我哋係唔應該咧，就係個腦裏邊咧繼續轉緊點樣打巷戰，係呢個 tactics 嘅問題。 呢、這個如果講《孫子兵法》嘅講法啦，就其實係鋭者避其鋒，即係如果你同佢硬碰硬嗰樣嘢，就唔係你嘅戰場咧，你就唔好同佢硬碰。當然係 be water 啦，呢個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而家你下下去到遊行尾嘅時候，你都要買一送一，一有遊行就一定有巨手嘅話咧，一定要同差佬衝嘅話咧，咁其實呢個唔係太 be water 嘅。 你上今個禮拜初有一次即係同我。傾嘅時候，你話：，唉，即係都要勸勸啲人啦。我最初我記唔記得我俾你嘅反應就係點勸啊？ 嗯， 冇得勸嘅喎，我越勸越死喎，係咪？即係唔好聽講嘅就係所謂嘅，你叫行東，佢一定行西。 咁你尤其係即係冇辦法啦，呢樣嘢係咪先？因為你係過往大台式嘅人物嚟㗎嘛，咁你又 我從一個 organizer 嘅角度諗，咪梗係唔好咁樣選兵折將 啊。咁呢個當然 係 啦。 喂，到今日為止。嗱，我完全係講 tactics 啫 ，OK， 唔講即係道德嘅問題住。喂，我哋未去上個禮拜上環嗰次，已經係接近200幾人咧，俾人哋咧係拉咗噶啦。 即係有啲係保釋嘅咋。 Kim 嚟到200多人啊嘛，係咪？ 喂，如果根據有啲嘅消息嘅講法，就係話要拉600多700嘅話咧，我唔知道到時佢會唔會 drop charges 啊？我希望啦，因為好多時係冇證據咁嘅差佬，係咪？ 因為佢而家係真係個策略就係濫捕啦嚇。咁而家郭聲琨呢個公即係前公安部部長、現任政法委書記就話支持呢一個咧警察咧去嚴格咁樣樣咧去抓捕呢啲咁嘅人嘅，其實就係、 是。咪所以佢嗰日嘅國務院嘅記者招待會，再重申一次支持差佬嘅時候， 係啊， 都幾大喎。 所以其實呢啲咪就係、是、即刻立竿見影㗎。佢嗰、那個佢吹完雞之後即刻做嘢，下之後嗰日即刻做。 我再講返轉頭，你諗下我哋最初焗到佢即係暫緩嘅時候、我記得係紐約時報、唔係金融時報，因為金融時報嗰班阿哥呢都係睇緊錢呀，睇緊社會嗰個穩定嗰樣嘢㗎嘛。佢、其中一點呢，我覺得係值得警醒嘅。佢話呢，佢係因為12號嗰個嘅衝突之後咧，林鄭月娥喺15號咧先至願意去撤回。其實佢話呢個係一個帶出一個非常之壞嘅訊息，俾香港人，就話我要透過呢一個方法，我哋先至係能夠咧係爭取到啲咁多嘢，啲咁多嘅啫，一都唔算啦，0.7有啲人話，係咪就係、是、暫緩咁樣？佢話呢個係釋出一個非常之壞嘅訊息。对我哋日后嚟讲，我哋去争取嘅时候，咁我咪咁搞咯。唔系你唔见棺材唔流眼泪噶。咁我哋扑直噶咯。好啦，我睇翻过去嗰个礼拜，我有好多 so called 嘅即系觉悟嘅香港人，喺嗰啲 group 里边，就帮啲即系后生仔、年青人买装备。我谂咗好耐，我忍忍不发，后屘我谂下都系唔对路。我話阿哥，即係正如 Anthony 咁講，你真係送佢一程。我話我哋點樣買嗰啲裝備係能夠同差佬係比拼㗎？我話你現實上你點樣買，你都係頂唔住㗎喎。 你睇蘋果啊，蘋果咪有條友就係其實佢唔食飯都真係買裝備，淨係去旺角咧嗰啲軍。 唔係我好感人，我睇完嗰段。 你睇嗰個咩動新聞係嘛？ 係啊， 軍旗袍啊，跟住就係因為咧就撞到啲差佬。 即系俾人揼咗几锤啊嘛， 就斗 喺后巷， 拉佢后巷就揼佢啊嘛。 因为佢去嗰啲军事铺度，佢话全部都系啲休班警员嚟噶嘛，即系证明嗰啲差佬都系好暴力噶啦。佢系新客仔， 系啊， 系咪啊？嗰啲我都唔系好想卖俾佢哋嘅，甚至乎可能系督灰嘅。 系啊，唔出奇啊呢样嘢。 跟住我喺度谂，佢话要买个唔知嗰个军用嗰个啊嘛，苹果个动新闻就系、是、唔知成四嚿水定七嚿水，我唔记得咗啦。 啲阿玛嗰啲咧， 跟住我咪劝嗰班。即系同学啊，朋友、啊，我话你唔好咁送人哋个仔一程啊！人家嘅孩子真系死不足。 唔系所以其实开始有啲人唔系呢个， 我话你送食物券，我系绝对同意。即系如果佢真系有经济上嘅困难，不过最惨就好多细路咧，而家已经系唔攞噶啦，因为佢觉得咧，因为老共好宣传好成功噶嘛，话我哋收钱啊嘛，系咪啊？即系派钱，所以咁多人嚟 送 食物券咯。系咪 送食物券咯，即系送麦记啊，送系咪美心啊嗰啲啊嘛，吓 有。同埋，正如我配合翻我头先嗰个讲法，就系、是、话，如果你已经变成系一场街头嘅巷战，我哋嘅运动方向系同差佬打过嘅话，咁我哋嗰五大诉求咧，我哋嘅政治问题咧，喂，我哋真系个礼拜送我哋嘅后生仔出嚟同佢打，我唔系唔，即系我嘅意思就系话，我唔系真系唔同情唔谅解。唔支持，但系我讲完呢番说话之后，我系咪同你企喺前线先？正如最初嗰时候讲法，喂，咁我系好唔道德嘅，系非常之唔道德嘅。嗱，我继续鼓吹啦，同差佬打镬啊！嗱，我见到一个现象系上个礼拜六、礼拜日嘅，礼拜六去完元朗，我翻到屋企嘅时候，有一个 post 喺连登，就叫啲人。唔好叫啲人散水，大概意思係咁嚇，即係我因為佢成篇文好長，我唔知有冇 get 錯咗咩事。大概意思就是、喂，大佬你唔好後排嗰啲友幫人哋定7:30散啦，因為你嗰包散之後等翻佢少少，咪係咁俾人揼咯咁樣。咁跟住咧好多人，好多人，佢應該超過成萬喺度 like。我話大鑊，咁你聽日啲友一定係堅持到底噶啦。 唔係，其實我 你就真係走去送個頭俾人。 我哋都要諗下，就係其實你每次咧，你遊行去到邊度咧，你都要守據點咧。你要諗下就係其實你可以守得幾耐先。嗱，我都聽佢講法就係話，其實佢守嚟嘅目的係咩咧？守嚟嘅目的就係即係要 攤換差佬嗰個嘅兵。 唔係一嚟兩個理由。 消耗班差佬。 消耗差佬嘅班兵嚟嘅呢個準確描述。 所謂消耗、Thank、消耗啦，係嘛？第二就其實咧係話保護。絕大部分人可以安全離開，咁我覺得咧就嗱講真。 喂，後者我有異議喎、 啊。 喂，你和平散去係冇問題嘅喎，不嬲都。 但係咁啊，但係咁啊，嗱，因為咁樣講，每次咧，你去到最後尾咧，你都有一嗱，我唔知呢個邊雞先定蛋先啦。因為其實你每次去到最後嘅時候咧，都差佬咧都逼到你啦。一定 無路可走， 係啦，無路可走嘅呢樣。 同佢打和 嗱，我唔喺前線，我唔能夠確定。即係如果有啲人， 同埋有啲人嘅觀察就話佢要攞尾彩噶嘛。 啊， 嗯， 元朗亦又係要攞尾彩。 差佬啊嘛， 新城市廣場 係啊， 即係唔好講咁多陰謀啦、 啊， 就係直接就係佢要攞尾彩咪入打和啊嘛。 嗱、啊、呢、這個就係、是、嗱，因為咁講嗱，嗰、那個策略就好清晰嘅。嗱，你要買一送一，有遊行就一定有守據點啦。咁佢就見和打和。呢、這個係佢要刻意嘅懲罰嚟，因為其實無論係元朗又好，其他都好，即係沙田又好，佢好多次咧，即係尤其係上水添啦，佢圍完你之後咧，佢自己撤退啊！佢圍完你，佢唔係就係圍你咁簡單，圍你都揼你一鑊喎。 所以好多嘅人喺度挑戰緊佢嘛，你究竟係圍打圍捕，定係還是係要啲人散 band 㗎？ 係啊， 係咪？你封曬所有路㗎嘛？跟住一條路入新城廣場，跟住你就攞尾彩。 沙田嗰次冇清楚咯， 揼你一鑊， 佢自己話要圍捕，但係就唔捉人，係咪先？佢就係純粹話，其實就係要懲罰你啦，用拳頭去懲罰你。 七二一喺西環都 係 咁樣 嘅，即係你每次買一送一咧，佢都見鑊打鑊，呢、這個就係佢哋嘅策略啦，係嘛？咁好啦，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嗱，講真，雙方都有消耗，但係雙方都有消耗嘅時候，就係個問題就係變咗啦。就係 side check 咗啦，好似頭先土伯你講啦，係嘛？咁呢個梁天琦都睇到嘅喎，佢自己都即係之前佢先寫封信送出嚟啦，就話唔好俾仇恨啊，其實係去即係去 side check 咗嘛，掩蓋咗自己啊嘛，係嘛？佢自己都講得好清楚嘅呢樣嘢係，即係其實佢都預示咗啊。嗱，雖然佢自己都話唔喺前線，喂，但係即係喂有嗱，其實講真，即係你唔可以同咧後面即係。捉棋嗰個對保命嘅大佬啊！ 唔係頭先我未講得曬嘅就係、是 啊， 我見到嗰萬幾個 like 嗰啲人、 啊， 我想問你，你係咪喺前線㗎？喂，你話我哋喺冷氣房係、嗯、做軍師、做幕後指揮，我都唔敢承認呢個角色㗎啦，因為我都廢廢地㗎啦，係咪而家？包括身體嘅狀況係嘛？喂、 啊，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唔好送人嘅仔去咁做啦。你再講嗰啲勇武抗爭，你係打唔贏嘅差佬。就算我當你打贏呢一場巷戰，我覺得係完全係唔 possible 嘅。你叫我賭身家都得。我計如果有買盤嘅話，喺澳門開嘅話， 唔係你就算你贏。 喂，咁你係咪叫佢出解放軍啊？你點贏啊？第一你點贏？第二你係咪焗佢出解放軍啊？矛盾嘅智商，你點樣消耗差佬嘅戰鬥力啊？喂，大佬。佢嗰度有幾萬差佬㗎、 嗯， 就算用阿老蕭嗰個數字五千啊，佢基本上佢每次係一千幾百咁搞掂你啦。 五千你係講解放軍啊，五千至一萬啦，佢就係。 係咪？喂，唔好咁幼稚啦，同埋唔好送人去死啦！我即係我諗咗幾日㗎，講好定唔講好咧？我驚啲人，我廣東行西啊嘛。 唔係 啊， 你講呢啲嘢， 你仲死㗎？ 唔係你講呢啲嘢，人哋預咗嘅。 唔係佢哋 嘅角色就係講呢啲。 唔係佢另一個講法就係話消耗差佬咧，唔係消耗佢啲裝備或者消耗佢啲體能嗰啲咁嘅嘢，係講緊消耗差佬個 OT budget 啊。因為佢哋成日喺度吹過嗰樣嘢就係、是，喂，即係十。即係差佬佢追加個嗰啲 OT budget 啊，已經幾乎消曬。 唔係有個 cap 㗎 嘛， 係流傳 呢個有少少，呢、這個有少少道理啦。嗱，因為 有道理㗎。 係啊，唔係有少嗱，因為嗱，即係講真，呢、這個係對於警隊嘅士氣嚟講，尤其係 咁，你線人費嗰度褪咯。 哦，咁啊係啊。 啲 budget 嘅項目可以調㗎嘛，係嘛、 啊？ 本來買電腦啲你鬼叉知咩？ 唔知喎、啊，呢、這個好難講喎、 啊。你嘅 infrastructure 都褪過。 如果你搞到佢咧 OT 咧， 我係警務處長盧偉聰，我咪咁做咯。 啊 我使乜擔心呢個問題啊？你覺得可以消耗到我咩？係咪啊？喂，你即係非常時期用非常方法啊嘛，大哥。 反正佢哋都亂嚟㗎啦，係咪？即係而家你下以下犯上都咁，有咩？ 唔係第一，即係現實上你真係消耗唔到佢嘅 budget 或者消耗唔到佢嘅警力㗎啦。 係咪？第二就係根本你唔夠抽，我哋就用啲聰明啲方法，即係我哋嘅不合作運動，或者我哋嘅公民抗命，或者我哋遍地開花，但係我哋保持嗰種和平同埋克制。其實呢個已經係最大嘅武器。我其實我講過好多次，我哋話。我人多嘅時候，我使乜激進咧？ 嗱，如果咪就係啦，嗱，因為嗱今日咧呢、這個而家嚇，即係係咪前港大民調啦，係嘛？因為而家鍾庭耀咧就做咗個新嘅民調出嚟，香港民意研究所係嘛？而家唔係港大民調啦，叫香港民意研究所。咁佢就話咧，就做咗7月24號至26號咧，就做咗1000人嘅訪問，又原來咧而家去到80%人啊，79% 嘅人咧就話已經係撐要應該成立呢、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啦，73% 嘅人咧就應該即係就認覺得應該政府應該全面撤回修例嘅啦。咁啊，63% 嘅人咧應該重啟政改嘅，59% 咧要求政府唔將示威定性為暴動嘅。 唔係，所以我想即係強調一點就係咧，有啲人以為我哋喺度諗緊民意會唔會逆轉嘅問題，所以咧我哋先至即係唔撐呢啲咁樣嘅所謂嘅勇武抗爭。我完全唔係考慮呢個因素，呢、這個對個因素對我嚟講係完全微不足道嘅，因為跟住我嚟嗰兩次選舉已經講到第三次，我就話咧係會勢如破竹噶啦、嗯，唯一就係要防備係拆票嘅啫， 同埋中票咯，而家中緊噶啦，嗰啲老人院票咧， 中票嘅啫嘛， 老人院票咧又係俾人哋見到咧係大幅飆升緊啊！而家 係我最 concern 嘅就係、是，喂大哥，你講嗰啲油係咪自己做㗎？第一，嗰啲人唔係自己做嘅，你坐喺冷氣房焗人哋個仔去。我覺得呢個真係唔 moral 嘅呢樣嘢。第二就係你喺策略上、technical 上，基本上你係冇勝算噶。我哋都唔係靠呢樣嘢起家噶，大佬。喂，最大鑊嗰次係200萬人嘛？點解老共咁緊張啊？老共咁震怒啊？喺成個過程裏面是因为呢样嘢嘛。 吓、啊，唔系，其实你而家你个罢工咧已经成为一个潮流啦，大佬。嗱，花旗银行咧都话可以弹性上班啦， 周围啲银行都出晒啦， 跟住之后讲咗啦， 系啊 ，Big Four 都讲咗啦。其实你而家嗱嗰个情况就似6月9日之前啊，6月9日之前咧就系话要大罢工啦，系嘛？即系其实已经系好多，即系嗰啲公司咧已经即系其实系俾只眼开只眼闭啦，系咪？头先有一间系咪 LCX 啊嘛？ LCX 都係啊 ，LCX 係好咪仲賣衫噶係嘛？呢間嘢係 教會都出咗噶，即係係啦。如果即係罷工嘅人可以彈性處理， 唔係我明白呢、這個世界一樣嘢咧，即係講翻轉頭就係、是、咧、，no pain no gain。但係我覺得呢一個 pain 咧係唔值得咁樣付同呢個政權。OK， 我哋更加唔 咪轉型咯，而家咪 更加唔應該送人哋咁樣去咧。是帮我哋做呢一个嘅打前锋、 啊， 即系大家讲得好好听嘅，即系俄李飞就系扮演呢个角色，咁用去做呢样嘢。我哋交替咁运用，但我有时谂下，喂，咁你送人哋个仔去做呢样嘢，喂，佢真系死不尽、 啊。 喂，我哋已经消耗咗200几300人噶咯，我哋仲消耗到几耐咧？ 嗰、那个咧就叫做系，即系呢、這个叫做系。呢、這個嗱，呢即係你嗰啲後面拍手掌嗰啲唔好理啦。但係其實講緊前線，你話去衝嗰啲人咧，佢有個嗱，佢有憂慮啦。其實講真，佢哋未必個個都好亂戰。佢哋嘅憂慮就係因為其實佢哋而家係有嗰個雨傘運動嘅陰影喺度。雨傘運動嘅陰影咧，就係、是、其實喂你自己退咗場之後，你會預見到個清算潮會嚟啊嘛。嗱，如果你都明知道 喂，咁 政府係 你俾人拉，你上去同差佬打過，一來即係身體受傷，第二。最大機會係俾人拉， 係 咁你咪即刻中你講嗰個抽頭算帳咯。 係啊，唔係嗱呢個咧就其實係雞先蛋先嘅問題，但係問題就係話咧嗱，當一個運動冇咗個熱度嘅時候咧，就一定係一個悲劇嚟嘅。嗱，即係個情況就好似5年前咁樣樣。嗱，難得啊，即係五散運動，我哋再 come back 翻嚟咧，你見到啲人退咧，即係叫嗰啲人唔衝咧，好難。但係你要說服呢班人咧，你就要有你就要負起責任，就係話，喂，你係咪願意接棒先？就算我唔衝，係咪有人願意接棒，令到呢一個反送中運動保持熱度咧？ 我 office 啊，加埋嚟緊個禮拜一第三鑊罷工啦，已經10有8有啦，大佬。 係啦，嗱呢、這個就係你應該做嘅嘢啦，嗱。 如果 我呢一生人都未试过捐到咁多钱啦、 啊。啱係啦。 係咪因为我有份做啦。 因 为我捐啦。 土伯你而家做緊一个榜样啦係咪先。咁所以而家越嚟越多人都响呢样嘢。 唔係所以和李飞嘅朋友我觉得呢个两个礼拜呢大家都好清醒。就係话喂我哋唔可以再送啲后生仔。 係啦冇错。 喺前线㗎啦。我哋要出返嚟啦。我哋唔可以呢係咁快鸣金收兵啦。 係呀啱啊。 係咪 啱啊。 即係正如我哋嘅最低消费係两样嘅咋嘛。其他啲即係容后再搞啦，就係、是、撤回家獨立调查嘛，跟住你掃嗰班人落台，佢都陆陆续企喺度都冇用㗎啦。 罗伟聪今年退休係 咪喂你连呢一样嘅政治诉求都唔俾我哋嘅时候。咁我哋有乜办法唔会係同情甚至乎支持啲后生仔所谓嘅勇武抗争。首先我最后讲嘅一个讲法就係话喂，其實我喺面對呢個問題上面，我都即係兩眼困局嚟㗎，係咪？ 嗱，即係呢， 即係我又唔想佢哋咁樣受傷法，咁樣被捕法。但係另一方面，喂，你政府完全係對我哋嘅訴求係麻木不仁，睬我哋都傻喎。 唔係最終你都只係無止境咁樣落去啫。個原因係喂，共產黨係唔會答應，最終係一個都唔會答應，尤其是獨立調查委員會。你獨立調查委員會，喂。真正走去調查大家想知道嘅嘢嘅時候，咪真係要用政府嘅資源公開承認。最少就係話中國共產黨係親自指揮香港警察，呢一樣嘢係唔可以由香港政府承認㗎嘛。 嗱，呢個共產黨點諗呢？我覺得都要睇下咧呢個啊曾玉成嘅篇文，其實佢我諗佢其實摸清咗老共點樣諗啊。嗱，睇下呢篇文啊。嗱，其實7月29號叫先指聯後調查，咁即係其實咧佢都明白嚇，而家咧即係叫做反送中最大嘅公約數啦，其實就係呢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咁其實頭先鍾庭耀俾你個民調已經知道啦，八成人即係贊成啦呢樣嘢係。咁但係而家咧，即係你話五大訴求啊呢啲咁嘅嘢啊即係其實呢啲啊，即係其實呢啲咁嘅嘢咧，有好多人就話：喂，你而家調查範圍啊，即係尤其如果你話獨立調查委員會嘅調查範圍啦、啊。喂，即係啲差佬會有個即係好緊張喎，就係、是、你係咪清算佢，係咪針對佢啊？ 唔係，湯家華同葉國軒都講過呢樣嘢。 第一樣嘢，我覺得，我就你一版先。嚇、啊，咁咪調查我哋有冇外國勢力咯？ 係。 調查我哋呢個運動嘅訴求，咁咪講啦。 曾玉成嘅講法，嗱、那個重點就係咁樣，佢最後尾佢講嘅就係要先指聯後調查，因為成件事而家仲係發生緊。 但係個問題就係頭先你個講法咁樣嘛，定係你個講法就係話呢個係計緊雞同雞蛋？ 係啦，係啦，即係我哋 不嬲。你一日唔答應嘅，喂，我哋點可以經歷過雨傘運動之後咁樣就當收貨啊？ 但係你點答應先？喂，張建宗走出嚟緩和下氣氛，都已經俾班差佬柄啦，係咪先？ 唔係，所以我哋咪要上咯。我哋繼續要移將勝勇追窮寇咯。喂，如果你今次好似上次雨傘運動咁，我哋抱住啲失敗主義嘅時候，跟住又有時候有冒進主義嘅時候咧，你就好大鑊噶啦，就是、滿盤皆落索噶啦。我而家學咗啲後生仔咁講，今次我哋唔輸得噶啦。你唔好以為暫緩我哋贏咗啲咁多啊！ 同埋共產黨真係信唔過啊，大佬！而家 Donald Trump 即係咁想同阿老共丟，其實都話喂，大佬，你原本應承咗我啲嘢，本身係舉手之勞啊，唔好再即係賣嗰啲芬太尼毒品去美國嘅喂，屌你原來都咁 Q 樣都唔兑現，即係你個共產黨嗰個誠信之破產係。即係令所有人都信唔過，即係你而家唔好話啲人點解對呢個咩逃犯條例嘅法例唔清楚，唔係關法例問題啊，係共產黨做咗太多衰嘢，誠信破產啊！ 你淨係睇今次好具體嘅例子睇到啦，佢嗰個咁嘅反應，好似擠牙膏咁嘅，係咪？每次我哋再理佢又褪啲，再理又褪啲，跟住而家就停埋添啦，就等你哋即係自我消亡啊！因為佢等我哋攰啊嘛，等我哋開始。厭倦，但我告訴你一樣嘢，正如鍾庭耀的調查這樣，你這件事你是沒得翻身的，你現在只有得兩條路，一出解放軍，二給一些實質的讓步給大家看，你還有機會挽回你的一國兩制、啊、最好不用林鄭說、啊、你自己宣布、啊、即那天我們在估計國務院的開大開勢，你自己說呢，獨立調查， 咁即刻分化到嗰啲人嘅，其實係 咪係咯？跟住你話得，我哋責令特區政府呢條條例正式撤回，就算你用翻壽終正寢都，因為啱佢嗰啲 terms 嚟嘅， 啊、你正式撤回，唔会再处理嗰个立法程序。咁咪讲佢具体少少咯。 嗯， 系咪？呢两个最低消费嘅咋，系嘛？跟住你咁点样炒嗰啲油？老实讲，你唔炒啲油都冇用啦。嗰啲有向你问责噶嘛？系咪？ 嗯， 你自己问心啊！你有个咁嘅郑若骅，有咁嘅李家超喺度，日后你点样推行你啲政策啦？翻去佢瞓觉啦，你。所以喺我哋反对派嘅角度，你咪继续 keep 住呢个喺度咯，单单都搞唔掂嘅。 你而家你郑若骅系咪？即系样衰到你而家你个你老公间公司啊，上咗市啊，就即刻即系发刑警啊，大佬。 其实唔重要 的。都话啦，即系你呢啲咁嘅人，即系舐舐干舐净，即系你自己做呢一个建制派系咪？用尽呢一个制度优势，俾自己逃离。 唔系香港人喂累积嚟嘅矛盾，咪就系呢啲咁嘅样。 系啊， 咪沙中线嗰啲咁嘅工程。系咪？陈文敏委任副校长 ，DQ 立法会员，而家要玩签确认书，系咪？跟住再审完之后秋后算账。喂，点解我哋唔肯停啊？我都理解啊。我甚至有份参与添啊，大佬。喂，啲人点解肯停啊？唔单止好似你话斋信唔过，而系你落足嚟报复翻我哋啊嘛。 但系你又 今次我哋系咪乘住个势？而將成用追窮購呢， 因為雨傘運動之前嗰五年，你記得年半之前開呢一個全會嗰陣時，喂，無論習近平有李克強有，佢係將反港獨寫喺佢哋嘅成績表嗰度啊嘛。今期北大河，喂，開完會之後，佢哋點樣寫成績表先？而家個問題係佢哋唔知點寫成績表，尤其是香港嗰部分。 而且講真啦，而家其實嗰、那個權鬥現象就出翻嚟啦，而家係。 咪好明顯啦、啊，正如嗰日你死谷我睇嗰篇文啊嘛，究竟係習近平係咪隻手遮天啊嘛？其中一個說法咪就係咯，佢話佢喺上一次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大會裏邊係人大定政協係咪講話話。要求所有人咧係 學習習近平思想， 習近平啊嘛，緊跟習近平路線嘛。你調翻轉頭諗就係、是，喂，如果你真係有咁有權威嘅時候，你使乜宣傳啲咁多呢啲咁嘅嘢啊，大佬？ 係啊，好戇居啊，呢啲係。 所以今次咧個轉機就在於咩咧？就係、是、老共嘅權鬥裏邊，喺北戒河會議裏邊，究竟係採取乜嘢嘅路線？ 嗯， 嗱，如果好似頭先你描述出嚟嗰個景象嘅話，嗱，有人搞港獨啦。我哋玩即系獨立啦，系咪再勾結外國勢力啦？ 嗯， 其實呢個係一個簡單啲嚟講，呢個係一個 trap 俾我哋踩落去。 嗯， 唔係所有無論強硬派同埋呢一個嘅，即係鷹派同呢一個鴿派都咪全部歸邊。 不過其實我覺得嗱，你講 Donald Trump 嗰個問題啦，即係佢而家佢唔想沾手香港事件咧。咁當然啦，牌面上佢當然係唔想令到而家中美嗰個貿易談判啦咁複雜啦，咁其實講真，我覺得佢呢個係想丟嘅。因為想丟，所以先至令到咧就唔好牽涉太多變數，係咪？而且即係如果你話其實中美嘅國力不斷升級嘅話咧，反而應該係要留翻香港呢個出氣口嘅。 唔係呢個咪歷史不能簡單重複，就咁講咯。 唔係好簡單嘅啫。Donald Trump 一定要佢咁重視咧呢一個嘅貿易嘅談判能夠有呢個成果嘅時候咧，佢更加唔可以咧即係透過呢個香港嘅問題咧，係變成其中一個籌碼同老共丟嘛。 嗯， 咁我。喂，咁老共話 OK 啊，我放遠香港嘅時候，咁咪調翻轉頭，即係我要喺我喺個貿易談判裏邊，起碼讓翻兩把。 其實 Donald Trump 讓咗好多利啊，第一，即係佢而家佢話 啱啱有個網友寫俾我㗎、啊，我將佢嘅觀點即係再糅合我自己嘅觀點、啊、再講㗎咋。 你華為嗰邊都開始放鬆你啦，係咪？ 你係咪想開多節㗎？ 唔使啦，我講多兩句啫。 O K， 唔係，只不過我就覺得就係其實咧，咁當然啦，即係 Donald Trump 佢自己本身想丟啦。第二就係其實咧，佢自己本身都有啲 institutional check 嘅，即係等於佢之前都叫過佢旗下啲官員啊，唔好再即係對香港啊，即係妄加評論啊。咁但係今日我哋見到蓬佩奧又出聲啦。 唔係，我覺得佢近嘅，即係除咗即係打兩手之外咧，其實更加貼切咁形容咧，就係你有黑臉白臉啊嘛。即係你估我唔到啊！簡單嚟講，喂。你最慘就係政治對手係估計到你點走嘅啫、 嗯， 即係正如頭先你用嗰個 term 就 certainty 啊嘛。當你冇 certainty、unpredictable 嘅時候，即係不能夠預計嘅時候，反而你捉呢盤棋，你有機會贏噶嘛。咁、 嗯、 如果你喺個前提裏面，正如頭先你講，就話佢一定要丟落。咁、嗯、你香港喺牌面上，牌面就我講緊啦，梗係唔想變成係我一個其中一個要求啦。我具體嘅要求。就係、是、令到美國更加偉大啊嘛，咁咪令到我嘅經濟發展 係即係不受影響啊嘛，甚至乎我嘅國家安全嘅問題啊嘛。咁所以我估佢喺呢一個嘅今次佢話加 10% 九月，咁我哋仲有變數喎。 唔係因為嗱， 即係除咗北戴河之外，就係、是、其中一樣嘢就係中美貿易談判裏面呢一、這個月裏面。我哋仲有變數。 其實 Donald Trump 啦，已經係讓得好緊要啊，大佬。嗱，首先即係你而家你就係要你買嘢啫。其實佢好多嘢都係走緊數啊，即係冇兑現過啊，連芬太尼都兑現唔到，大佬。即係你而家嗱，就算話而家加 10% 咧，即係3000億嗰度加 10%， 都仲俾一個月時間你、啊。都仲去到九月喎、 哦，即係話仲有談判空間。係 啊，仲有談判空間喎、 哦。喺我嗰個嘅傳息裏邊就係、 是。啊 即係唔係？如果唔係話聽日加啦， 佢上次咪試過咯， 係咯、 啊，上次咪試過咯。上次佢唔知佢五月尾五月頭嗰次咪就係話，誒、哎、下個禮拜加啦，即係咁樣啊。跟住搞搞下去到六月啦，係嘛？佢都試過㗎呢啲嘢。 不過老實講，美國咁多嘅智囊同智庫咧、啊，其實都研究咗咧老共好耐咧，佢嘅談判嘅技術同埋技巧。我記得我僆仔嘅時候，好似六七十年代嗰時候都已經有嘅，就叫 Art of Negotiation 啊嘛。即係談判的技巧，而佢最主要嗰份嘢咧，就係以呢一個老共嘅談判技巧咧作為藍本。 老共最撲街嗰樣咧，即係往往就係去到 last minute 咧就反口嘛。 第一，佢、啊、最叻咧就係反口。第二就係拖。係 啊。 OK， 反反覆覆， 利用你自己嗰、那個 揸住一個原則， 要你急心戰。 係啊，心戰要你嘢急，正如當年中英談判一樣。揸、啊、住一個原則。就話呢個地方從來都係我的，咁、啊、你喺我呢個範圍裏面談傾 ，OK， 咁所以咪收回主權咯。 咁已經係即係佢將你 跟住你話我要繼續維持香港繁穩定 ，OK， 嗱、呢個 point 我又收下你呢個原則，咁咪所以變成呢一個一國兩制，就玩足我哋廿二年咯，係咪啊？好啦，好啦，今晚時間差唔多，我晚飯都未食啊， 好， 我食咗一餐就全咗 ，OK，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